本土民主反共，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My Radio 2016。 各位观众，新年快乐，恭祝大家猴年进步。踏入了2016年，其实大家会见到香港出现了经济政治两方面都有大的动荡。MyRadio 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，有大家的持续支持，我们才可以继续营运下去。所以请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，即刻上 MyRadio 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心目中的节目。 MyRadio 同仁感谢各位过去一年的支持，祝大家猴年平安快乐。 猴年普罗 MyRadio 新春团拜，2月21下午2点及5点，一连两场，金珠贺岁，丰富美食，费用全免，玉敏台长一众主持同场庆贺，报名请电24673088。 部分的香港製造了，正話第一節我們講嘉年華，當然未講完我們繼續講，因為在情懷那方面我們就可以很澎湃地講要多少有多少， 細水長流， 基本上兩個鐘都可以，真的這變了。 我們原先想還說想著哎呀怎麼辦呢，好像沒什麼講，其實呢滔滔不絕，我們真的 不會沒什麼講的，這個主題很方便拉布，對吧？ 對，不過 如果議會有個主題是嘉年華，送我進去拉布。 其實他們的氣氛呢，即是講那些東西已經很嘉年華式，令到你很開心的了，很好笑的， 是啊，整個議會就是嘉年華， 好像有些小丑戲給你表演看咁一隻， 咪就係咯，係啦， 係啊。 咁其實咧，我哋頭先咧，我哋講咧都係話一啲我哋對嘉年華嘅一啲情懷啦。其實香港即係搞嘉年華已經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啦。即係一嚟係 大型嘅盛事， 大型嘅盛事啦，咁樣咁我又覺得冇得同大笪地或者年宵嗰啲類比，兩回事嚟嘅。因為嘉年華最大嘅分別就係有機動遊戲啊嘛。有啲大型揈揈揈嘅攤位同機動遊戲啊嘛，咁攤位遊戲你又唔可以淨係用攤位遊戲嚟識別喎，因為你同嗰啲冒險樂園冇分別嘅攤位遊戲。 其實我有少少明白你意思，即係你話大地啊、麗園呢一啲咧，係好有自己嗰、那個。香港的文化，本土嗰隻文化在入面嘅，即係會有特色的，但係你嘉年華呢一隻咧，係好多嘢係你話你諗下，你我哋呢個 AIA 同過往嘅嘉年華個大分別個位置喺邊？其實冇噶，佢都係玩嗰啲嘢嘅啫嘛。年年都係佢都係會起個跳樓機啊、過山車啊，跟住俾你拋公仔啊，跟住有好多美食啊。咁樣可以睇下表演咁咯，其實年年就係搞呢啲嘢啫嘛。你就算我哋而家同明愛或者同 AIA 嘅比拼，其實我哋比拼嘅唔係話佢哋有幾特色幾特別咯，只不過係哦邊個多啲嘢玩，邊個最抵玩，邊個最好玩，邊個地方大咁嘅啫。其實 明白。咁我哋不如咧講翻咧嘉年華，究竟喺香港個嘉年華其實係點樣起源嘅呢？最初係點樣幾時有嘅咧？ 其實最初咧，即係好似我第一節咁，其實略略都有講過，係2001年嗰時嘅年底第一次搞嘅。咁咧，佢係俾一間叫做英國嘅品牌環球嘉年華公司啦，咁就籌辦嘅。因為其實呢一間公司咧喺香港都有設立部門嘅。即係佢有個總公司都喺香港嗰度嘅，咁佢專門就係搞一個巡迴式嘅遊樂場，因為佢主要 design 就係諗住哦揾塊又揾一笪地方，咁就去搞呢啲嘉年華做一個生意咁咯。咁咧 咁第一屆嗰時喺2001年咧，就個名咧就叫做香港冬季嘉年華，咁就喺紅磡灣嘅填海區嗰度做嘅。咁咧佢又係免費入場啦，同埋你玩機動遊戲就額外要收費咯，即係好似我哋今年咁。 點解今年唔係免費入場咧？ 唔係今年其實係都有免費入場，唔係 今年係 免費入場。其實但係佢之前即係前嗰上年同埋。我一早排佢都話要你收俾百零蚊，跟住就送你幾個代幣俾你玩咁咯。但我哋嗰日拍攝嗰時已經係唔使錢，即係但係純粹係要喺個 counter 度攞飛， 慳咗好多成本啊！ 係啦係啦，嗱，即係你攞張飛，跟住就你自己就諗下買唔買代幣啊，咁樣去玩咯，係啦。跟住去到其實咧佢不斷有轉換其他地方嘅，即係佢有例如紅磡搞一次啦，跟住之後咧佢有喺天馬南搞過啦，跟住嗰時其實已經咧喺06年去到07年咧，嗰時其實AIA 都已經有冠名贊助噶啦，咁就叫做 AIA 環球嘅嘉年華啦，咁但係嗰時咧開始就要收月費啦，唔係收月費，係要收個門票啦，係啦， 收 就 係咁，唔係月費， 講月費，因為頭先 你想啲觀眾俾月費，我明 啱啦，但係咧嗱，繼續講埋落去先，跟住咧就去到呢一個環球嘉年華，去到天馬南咧，嗰度就其實已經係最後一屆係俾環球嘉年華公司搞嘅，因為咧之後佢就因為喺香港嗰度揾啲場地啊，或者其實林林種種嘅嘢就擱置咗，就去到2014年咧，就友邦即系 AIA 呢一間公司同一間叫做 TGEC 嘅合併搞一個叫環球嘉年華咯，出嚟俾大家玩啦！依家就係 嘛， 啱啊啱啊。跟住如果你話佢哋嗰個運作模式咧，嗰個成本咧，其實點解佢會一定想搞呢一啲叫做巡迴式嘅遊樂場咧？其實佢主要就係諗住。我有啲節日嘅氣氛，例如聖誕啊、新年呢啲咧，個個很願意消費，願意去俾錢去玩。咁玩完食咗你呢一浸水之後，佢咪覺得其實之後你都未必揾到最多嘅人數去玩，或者收唔到嗰個收益去玩㗎啦。咁不如咪轉其他地方去玩咯。即係好似人哋Eason搞個巡迴演唱會，我搞演唱會最多去嗰笪地方去一個月兩個月嘅啫嘛。咁我咪去，我去完香港咪去美國。美國完跟住去日本咁樣去巡迴俾人睇算咯，就係咁啦。因為佢嗰啲，我其實都有諗過嘅，即係例如香港呢度啦，佢其實就嚟都完啊嘛，呢個嘉年華。咁完咗之後佢會點咧？啲公仔點處理咧？你啲攤位咁難玩，咁唔通掉曬去堆填區啊？ 拎曬太原街賣都唔 係啦，但唔係噶嘛。佢其實佢將呢啲嘢只不過搬來搬去啫嘛。咁咪我香港搞完，我咪去我巴黎啊，去吉隆坡啊，去新加坡咁搞咪得咯。 係。 所以佢啲資源其實都係不斷咁用噶。但係只不過用在不同地方啫嘛，就係咁咯。 明白明白，咁好啦，跟住落嚟不如我哋講下咧，其實香港而家今年有兩個嘅嘉年華，一個咧就係東華搞嗰個嘉年華，另一個就係 AIA 搞個嘉年華啦。不如我哋講下咧，即係網上咧，其實咧我睇啲資料係有啲兩個嘉年華嘅一個比拼嘅， 係矛盾大對決啊。 又佢哋唔係矛盾，佢哋只不過係一個良性競爭咁解啫。咁但係就我哋需要去講清楚一啲基本嘅資料啦，例如係AIA 嗰個咧就係喺那個叫咩地方？中環新海濱嗰度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東華嗰個咧就係喺呢個 啟德 機場，即係郵輪碼頭。郵輪碼頭，啟德機場而家呢一代唔知喎，你啲90後會知嘅點解？ 我唔知喎， 你知咩叫啟德機場？ 係赤鱲角嘅嘞噃。 係啊，咁AI 嗰個咧，其實就係舊年嘅12月17日到今年嘅2月21日，而東華嗰個咧就係舊年12月23日至到今年嘅3月28日，即係話東華嗰個仲可以玩耐一個月嘅，玩耐啲啲咁樣樣啦。雖然佢遲咗幾日開咁樣啦，咁其實咧網上咧。有啲嘢叫做少少嘅比拼啦，佢有比拼各樣嘅嘢嘅，例如例如第一樣咧，最緊要嘅作為一個嘉年華唔可以冇嘅就係機動遊戲， 即係主題嚟嘅呢個係， 係啦， 主菜。 你冇機動遊戲咧，其實嗰個可能係極有可能係變咗年宵嘅啫，或者係一個咩咧？我唔知點講，好怪嘅狀態，一市集啊！ 定係咩咧？ 咪好似會展嗰啲叫 show 咯，純粹係 係啦， 一個 party 嗰類咯。 呢、 這 個 展覽咯，可能 其實講真啦，嘉年華我覺得咧係好鬼佬嘢嚟噶嘛， 係鬼佬嘢， 好鬼佬嘢。你中國有冇嘉年華？中國好似冇。 中國唔關我哋事啊，香港 係香港 其實係我覺得係。麗苑呢只叫做遊樂場嘅嘢， 係嗰啲叫遊樂場，唔係嘉年華。嘉年華好鬼佬噶嘛，同埋你見到周街嗰啲機動遊戲都係講英文多啊嘛，嗰啲或英文名咩 GForce 啊咁樣樣。 係啊係，佢好多嘢，例如咩 Remix 啊等等啊呢啲咯。係 咯，咁我繼續講啦。咁機動遊戲咧，其實咧如果啲人咧，你哋舊年玩過 AIA 嗰個咧，其實大部分嚟講咧 AIA 係。多樣性啲啊！不過 AI 咧就舊年有嗰啲咧就原封不動，今年好多大部分都用翻上年嘅。 啊，佢巡迴喺台灣啊、巴黎啊，跟住咪翻翻嚟香港俾佢玩咯。 係啦， 舊年玩完，今年繼續玩。 係啦，佢係好多樣性嘅，佢係好多唔同嘅機動遊戲嘅、嗯，但係就好大路啦，同埋係舊年用完即係不斷都係嚟去都係嗰堆啦。咁基本上咧，你係有得揀，但係冇乜驚喜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東畫嘅話咧，就比較叫做特別啲嘅啲。機動遊戲係咁，至於點特別，當然你上去佢網站睇有好多啦，即係話個樣都唔同啲啦，又或者係嗰啲遊戲嘅方式都唔同啲啊， 名都靚啲啦。 咁其中有啲就哇，有啲名都靚啲，即係譬如係咩極速空降， 有陀飛輪喎， 陳奕迅喎，咁陳奕迅會喺嗰度咧，唔知。咁另外咧就其實。東畫嚟講咧，啲人嗰、那個我睇呢個網站嘅評價咧，就係話佢嗰個遊戲機動遊戲速度咧明顯較慢，揈嘅篇幅比較細啲，即係話如果你真係細膽啲啊，咁你就可以去揀東畫一個啦，咁或者你帶啲女仔去咧，你就揀東畫嗰個啦，咁樣叫得意啲咁樣，或者新嘅地方， 成件事好温馨 嘅，個地方都新啲啦，遊輪碼頭嗰度係咪先？咁就同埋，但係就好快就玩完嘅。譬如陀飛輪係玩得嗰兩分鐘嘅啫、啊，你覺得你會覺得唔夠喉嘅嚇、啊，兩分鐘咁樣咁呢個就即係 AI 叫做抵玩啲啦，因為叫多啲嘢玩咁樣。咁各有各啦，通常都係各打五十大板嘅啦咁樣。 嗱、啊，除咗你話我哋大人玩呢啲機動遊戲咧，仲有小朋友嘅機動遊戲，即係例如你嗰啲旋轉嘅木馬啊，跟住仲有啲咖啡杯啊、千秋樹啊呢啲咧，其實就喺東畫就會有多啲嘅，所以就啱一家大細啲。同埋我哋嗰日當日咧去 AIA 嗰度，其實都有一啲 mini 少少嘅。攤位遊戲係即係呢啲機動遊戲啦，就俾小朋友玩嘅。即係有，雖然佢有過山車，其實我哋嗰日去 AIA 佢有兩個嘅，一個係細好細型咁樣，純粹係兜兩個圈嘅過山車，同一個係我哋大人啲去玩嘅咁樣轉好激烈嗰只咯。 係啦，咁其實。除此之外，我幾中意東畫有個叫極速滑梯嘅，咁嗰個咧就比較深泳啲嘅，就少見啲嘅。佢係一碌唔知咩大嘅建築物咁樣，跟住就有叫滑梯就沿住嗰碌嘢，雖然個樣好核突啊， 係你形容得好核突㗎。 唔係佢真係嗰碌嘢咁樣樣噶嘛，一碌咁樣，跟住有個頂喺度咁樣噶嘛。 好大支 嘅。然之後我唔播得相啊，因為咁咧，然之後咧就個滑梯咧就沿住嗰碌嘢嘅邊喺度打住圈咁上。 打個圈咁。 嗱，由你 operator 聽到皺曬眉頭。唉、哎，我哋繼續講啦。咁其實機動遊戲咧就我哋俾咗啲意見啦，即係嚟自個網站啦。咁跟住。之後咧，第二就係俾公仔啦，公仔 攤位遊戲公仔， 攤位遊戲公仔啦。咁其實咧，你諗下啦，如果你帶女仔去玩，或者你自己去玩，其實你玩咁多遊戲為乜啫？梗係為啲公仔噶嘛。 啊， 公仔 就係、是、啊，我都係諗住係為公仔玩。 係啊，你為啲公仔嗱。男仔你想要是因为要送俾个女仔，女仔你想要因为想自己要，好简单噶嘛，系咪先？所以 几兴奋啊！ 公仔系重点，即系几多岁都好，女人系中意呢啲公仔嘅，系咪先？ 系啦，中意公仔嘅女仔都好易氹嘅，系啊。唔紧要，继续讲埋先。 系嘅，咁 跟住，yes， 系啦，yes， 咁咧。嗱，如果你想你真系要睇公仔嚟到去做人咧，决定去拣边度嘅话咧， 拣 AIA 嗰啲系靓嘅，呢个网站讲啊。 同埋 AIA 嗰啲公仔咧就比較出名啲嘅，明星嚟，明星陣容嚟嘅，有米奇老鼠啊、巴斯光年啊、胡迪啊、毛毛大眼仔啊、史迪仔啊咁樣嗰類啦。 啊，其實都係嘅，我見我哋嗰日咧，佢係大陸嘅公仔多嘅、嗯，但係其實有一啲攤位咧個服味都濃嘅，因為咧我哋玩過，例如嗱。我喺個片度都係啦，我換咗隻，即係送嗰隻白老虎仔嗰隻。你諗下，你如果訂為咗訂呢啲公仔，你都唔知道送俾人好定自己要好，啱唔啱先？真 係。唔係，但係基基訂咗落地之後，你係將佢送咗俾第啲人啊嘛？ 唔係，冇訂落地，只係唔知點解放咗落地下。 啱啱俾人爆咗， 佢曳曳啊，佢跌咗落地下啫，啱唔啱啊？係啦， 係啦，咁咧就 我哋鏡頭問題，所以好似點樣跌咗落地下？其實我哋哎呀跌咗落地，跟住哦攞翻上嚟嘅，即刻我哋 係啦， 手震啊嘛，冇辦法㗎啦， 伏味濃啦咁樣，咁但係都明星坐陣啦。咁東畫嗰邊其實東畫有咩？ 唔係東畫嗰邊啲公仔咧就迪士尼向咯，都係即係你米奇啊、Inside Out 啊嗰只阿愁啊、 跳跳虎啊、小紅維尼啊咁 呢啲咯。 咁如果你係喜歡迪士尼嘅朋友咧，去東畫就冇死啦，係 啦 咁樣。 啊，不過我對攤位遊戲咧，就我會講埋，即係唔止公仔啦，我講埋啲入邊啲玩嗰啲咧，其實你唔好諗住話邊個易邊個。難啲去揀咯，因為其實個個都係服嘅，即係嗰個玩法都係，即係好簡單。你例如我同阿基基，即係好辛苦佢訂咗隻小紅維尼啦。佢好簡單就係、是，哦，你訂佢俾四個波你，跟住你總之個波咧喺個桶入邊咧，咁就可以有個獎品，有個細獎大獎，你咁咪好易啦。佢一訂嚇成日，佢話帶咗出嚟就唔計嘅，但係我哋次次訂咧訂咗差唔多十球啦，起碼淨得一次係入係可以喺個桶入邊咯。所以你諗下，佢 set 到諗住啲玩法，好易好簡單。其實咧，你玩落去，你又知佢幾多嘢扇你啊，好多嘢規限住你咯。 呢個最主要嘅問題係你渣啫， 唔係我渣，係個難度太高，係啦，唔夠玩。 好，繼續講啦。咁跟住咧就講到大家最關心嘅價錢嗰度啦。咁 AIA 咧而家個票價咧就係125蚊啦。當然有啲時候免費啦，我哋入嗰日咪免費啦。咁當中。125蚊咧，當中25蚊係入場費嚟嘅， 係啦。 另外有100蚊就換成10個代幣， 即係話包10個代幣， 10蚊一個代幣咁樣啦。咁嗰10個代幣點玩就有你啦，咁樣之後你就慢慢再換啦。 嗱，通常咧啲攤位咧就2至4個代幣左右啦。咁如果機動遊戲嘅就會多少少嘅3至4個代幣咯，都係要。 系啊，咁佢俾成十個， 大概系咁咯。 系啦，咁啊俾成十個代幣，你可能玩到2至3樣啦。咁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 跟住咧，東畫嗰邊就平啲啦。咁個票價係180蚊，20蚊係入場費。咁啊40蚊咧就係攤位遊戲費。咩叫攤位遊戲費？ 即 係 你， 即係去到你就 可以玩。唔係因為佢 do card 噶，佢唔係俾代幣噶。 咁啊，即係其實60蚊係已經你。即係計埋一齊攬埋嚟計咯，20+40+60，你就可以玩攤入到場玩攤位遊戲咯。 係啦，唔係嗰160蚊咧，就係機動遊戲同埋攤位遊戲費嗰張卡。其實嗰張卡就已經幫你增值咗160蚊，睇你點用咯，應該咁講。 哦，係 啦，因為佢唔係用金幣啊。 嗱， 佢就好似美國冒險樂園咁，即係你係 八達通咁 啊。係啦，入張卡，跟住佢你咪啲票點樣嚟啊？你唔係仲出嗰啲飛仔噶嘛？你係。入嗰啲你得到幾多嗰啲飛咧，就喺張卡嗰度咁咯。 唔係咁，佢有冇得增值嘅？同埋玩 咁有增值，咁 係會扣嘅，係會扣嘅， 會扣你嗰張卡嗰個銀碼嘅。 咁係幾錢咧？一啲機動遊戲唔知。 因為我哋未知啦，但係佢如果咁樣計，我當都係3-4個代幣左右咯。你預都係可能40蚊啊，80蚊到啦。 明白。咁咧就20蚊係入場費啦，40蚊係攤位遊戲費啦，120蚊就係機動遊戲費。係 啦。 咁基本上你玩你咪照玩咯，玩多咗咁咪喺度增值翻咯，就係咁簡單啦。 係啦係啦。咁呢個就方便咯，因為你因為有啲人就係話你袋住咁多代幣咧，你又怕唔見，但係你一張卡就喺度八通嘟來嘟去，咁咪算咯。同埋你用完嗰張卡，你咪自己紀念又好咩都好嘛。但係你啲代幣啊～ 硬係你又 keep 住又唔係，唔 keep 住又唔係咁咯，好似就 明白。咁咧跟住咧就第四樣咧就係、是、鬥啲 show 啦咁樣，啲 show 有冇啲咩嘢評價咁樣啊？ 啲 show 你話評價咧就嗱咁特別啲嘅就是、紫色牛牛嗰個咧就係、是。我哋有啲 紫色牛牛係邊度先？ 係 AIA 嘅，咁咧佢入邊有啲表演啦，例如有音樂啊、喜劇啊咁樣嘅，同埋有啲明星喺度助陣嘅，例如有啊卓韻詩啊、泰神啊、林彥蚊等等嘅。 咁算啦，可以唔睇。 係啦，唔係，有啲人可能中意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嗱，咁東華嗰度咧就特別啲嘅，咁佢有雜技團嘅表演啦，即係例如佢會有啲踩鋼線啊。有小丑抛樽啊，跟住有哇有个好正喎，佢话电单车极速激战，点样激战咧？ 电单车极速激战啫咩？ 系啦， 唔紧要啦，去到有兴趣睇呢啲。 嗱，但系呢一啲咧，你话睇 show 呢啲咧，就额外嘅收费嘅，就唔系话你俾入场费就得啦，你又可以免费睇嘅，唔系嘅。咁你紫色，例如你 AIA 嗰个紫色牛牛咧，就要。門票就380至580，咁嗰個雜技團咧就喺東華嗰度咧就290至490，即係你分頭位咯， 三兩位就係咁樣抵到爛啦、啊！如果你作為一個女仔去嚇、啊，你想用追女仔為目標、 啊、 約佢睇嘅話，呢、這個價錢抵到爛啦、啊，絕對 OK 嘅，我覺得都你喺入邊使千零蚊，我覺得都差唔多啦。你又要訂下公仔啊，食下飯啊，玩下機用遊戲啊，跟住大家又要開。心心睇下啲表演咁 OK 噶，唔錯，特別噶。 OK 啊 ，OK， 我都覺得 OK 嘅咁樣樣。咁其實係差唔多呢度。咁其實事實上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啦，想諗住想講多少少就係話，喂，而家咧即係近年咧，你話2001年到依家啦， 差唔多15年啦。 嘉年華舉行嘅地方咧，就不外乎嗰幾度噶嘛，即係譬如係紅磡灣啦。西九啦，西九搞過未？ 西九又好似冇啲文藝展就有。 西九係文青啦，可能 係文青嘅地方。 天馬啦，以前 天馬啦，係啦， 他媽啦，跟住仲有係郵輪碼頭啦，同埋中環嘅新海濱嗰度啦。其實係不外乎呢啲好空曠啊，叫做表面上好空曠，實際上香港有邊度真係空曠啦、啊？咁嘅地方 咧，其實佢隔硬好似咧，你要逼埋去搞啊！你諗下，我哋每一次去嗰啲，即係你其實外國搞一個嘉年華，佢一個空地，你係好闊去行下睇下其他嘢啊咁樣嘅。但係你諗下，我哋嗰日去嘉年華咧，其實係好逼傑嘅，即係呢個係過山車，隔離係同你講係跳樓機定係海盜船啊等等嘅啦、 啊。 其實你係好多嘢係堆埋一堆，佢俾你，你中意玩咩玩咩，跟住又有得俾你影下嗰啲相啊，跟住睇下表演啊。其實你嗰個距離係好接近咯、啊，其實。你 話 多啲人啊，你真係玩都玩唔到啊，逼即係你齋行咯喺度。 係啊，係啊。咁就，但我感覺唔算好逼嘅。 我哋嗰平日啊， 我喺度諗，如果話狂想啦，真係要狂想，有香港有冇其他地方仲有機會去搞一啲嘉年華呢？又或者有冇得係有創意地搞嘉年華呢？例如跳樓機呢，不如唔好搞跳樓機啦，不如喺 真係揾棟樓嚟跳啦， 真係喺 ICC 嗰度整條鐵通咁就真係跳嗰、那個高度，可能就更 刺激啦。呢啲又爽啦，真係 可唔可行呢？難嘅。我都知難嘅、但係有啲人覺得哇爽啊爽啊，但係其實可能可以好危險，好多好多危險嘅估算咧，安全嘅估算咧咁樣樣，係、咪？所以係即係我諗嚟去都係嗰啲地方。 唔係，其實我覺得嘉年華 西貢萬宜 係啦，即係嘉年華，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講個地方嗰樣嘢啊，其實我覺得個嘉年華咧，我哋呢15年嚟睇咧，其實個特色咧好似我哋而家啲商場咁咧，千篇一律咧，係冇特色，冇乜主題嘅。佢哋通常只係個冠名係例如係邊個邊個咁就算㗎啦。其實可以整一啲有啲氣氛少少或者切合翻呢個地方嘅嘢咯。 你想點啊？諗住本土啲嘅。 係啦，即係你起碼 啲小食係賣腸粉啊，賣蝦餃咁樣。咁啊， 即係我覺得可以有少少特色少，例如你就翻鄉，例如你可能有特別嘅節日嘅，咁你先嚟搞咯。例如你農曆新年嘅，你真係有個財神喺度啊，或者每人派啲利是啊嗰啲，即係你可以整到個有啲氣氛代表呢個地方嘅嘉年華咯，而唔係純粹係每一年我搞個嘉年華，你哋入嚟玩玩係我哋一啲外國嘅嘢咁樣咯。 哦，咁我 即係你好似去到日本，即係你去到玩嘉年華都有特別嘅嘢咯。 即係呢啲微細嘅改動咯，就是就唔係嗱，我關注小食檔，啲小食檔淨係識得有羊腸啫嘛，係咪先？ 係啦，成日熱搞小食羊腸冇啦。 係啦，係啦，咁小食檔可以係下次啊，考慮下蝦餃燒賣啦咁。 你魚蛋粉啊，沙爹藕面都得㗎。 將個桂林街將個桂林街搬過嚟啦。 將個即係 將梁景祥。 系将啲喂，你将个翠画都好啲啊！你唔好成日 M 记俾我睇啊嘛，啱唔啱？ 嗰件事好离地嘅，好难嘅，我明嘅，好难嘅。 系啊， 咁差唔多啦。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嘢讲，不过唔紧要啦。总有 不过开心嘢系想同人分享多啲啦。即系例如我哋而家礼拜日都有个新春团拜，都要想话俾各位观众听众听啦。记住今个礼拜日啊，两点到五点，我哋有两场嘅，咁记住嚟啦，系啦。 唉，講開呢 金珠何歲？ 講開呢樣嘢真係心酸，我又嚟唔到，我又要離開香港。我聽朝就要飛啦。所以我係上次，喂，我已經好唔好意思啊！我講少少題外話就係、是上次團年飯，鬱敏問我，我真係唔得閒嚟，因為我唔喺香港。跟住今次團拜，我又唔得閒嚟。根本上我已經係缺席咗好多次。我 買 video 嗰啲， 我舊年買 video 都做次次都踩住我出發啊嘛。跟住我舊年團年飯又係喺唔喺香港唔嚟得。但係 團年飯嗰 時 啊，我坐嗰位啊，有個聽眾啊嘛，因為我係有最高月費嗰八位聽眾可以同我哋食飯。係 咩？佢問我咗咩啊？ 唔係嚟我哋嗰台食飯啦。跟住佢話咧，我有睇你啊 ，Tony 仔啊，你喺臨尾嗰個月費 promo 度咩啊嘛。跟住啊，多謝多謝，係啊係啦。幾多貨金多啲？係啦，係啊，咁就 你應該叫貨俾香港製造啦，係啊。 貨俾我，咪即係貨俾香港製造，係咪先？所以嗱，記住禮拜日嚟啊，新春團拜。 禮拜日你哋嚟啦，我希望有機會，我會再出現喺 my video。 係有一眾主持， 本來好簡單嘅嘢，因為我成日出發，所以好難啊。係 啊，嗱，阿鬱敏同埋台長都會喺度嘅，放心。 OK， 好啦，咁下集再見。下集我唔喺香港，但係你哋再見啦。咁我再下集先再見大家。 好， 好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